是的，是的。 对，它很多时候比公交车还方便。 是吧？ 对。 说到这个购物中心利文斯顿啊，奥特莱斯，你如果是游客的，比如到了和准的，我们要给同事、家人、朋友买点东西，买点衣服，给自己添补点家用啊。 是的，不要去买那个苏格兰套装啊。 对对对，那个进不去。 对。 然后大概是一天够吗？这个地方玩够购物？ 够 哈。OK， 那就大家去安排自己时间，因为出去毕竟要算时间。 是的， 它奥特莱斯它基本上就集中在市区中间的那一个区域。 OK， 很方便。 Okay, 但是可能从火车站去那儿，可能要倒一趟那个公交车。 嗯 啊，但是到了市区里边，就吃喝玩乐，然后都有。 是的， 好爽啊！ 对，说到吃喝玩乐，不能不说餐馆和酒吧，对不对？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，我们看到的大街小巷是数不胜数的餐厅和酒吧。 真的吗？ 融入到这座古典又现代化的城市当中，是去几个你们经常去玩的地方，大家去 happy 的地方，你会去这个地方熟吗？ 酒吧呀，酒吧，我觉得。因为我离爱丁堡比较近，爱丁堡的几个酒吧还比较 爱丁堡，可以推荐一下爱丁堡。对， 哎，这个名字真想不起来了，就 是 有点王子大街，然后往北一点，对对，有两三家酒吧是非常不错。 王子大街往北一点啊， 对对对，然后一到了八九点钟的时候，就门口排大队，要排好久才能。 我天哪，酒吧都要排大队 啊？对，因为国外的酒吧都是这个样子，你必须要对对，你必须要在门口排队，然后还没到开门的时间，就看了一堆人排 队。 好像是， 对 对， 然后。然后，那个酒吧里边经常是那种特别古朴的，像古堡风一样，然后里边很暗的那个情调，然后边上，对对对，然后旁边的墙上还挂着油画，然后就是这种， 好棒 啊！对对，又古典又现代的那种冲击感，真的是 棒啊！ 是是是，其实我们会觉得，在一个很有年代化的房子建一个现代化的酒吧，那个冲撞本身就让我们觉得很新鲜啊！ 对， 进去之后，身临其境会更加的一个那感觉上来了啊！ 对，而且你要说酒吧嘛，就是说你得看，就是说其实要是像我们游客去。去的话，当然是现在国内的一些酒吧的那个，不管是从装潢还是酒的品类来说，都比就是像国外都要选择更好一点。 明白。 但是如果是像游客想要去体验当地人的那种真正的日常的文化的话， 对 啊，也可以去选择一些像小酒馆一类的 酒馆 啊，他们既提供快餐又提供那个饮酒。 苏格兰的小酒馆。 来 杯高地的威士忌 啊，对，也有。然后当地人特别碰上当地的球赛的时候，苏格兰人就是他们一直看英格兰人不顺眼，然后如果是有跟英格兰的球赛的话，那一定要去一个小酒馆里 见识见识，看看他们当地的生活。 对对对， 丁，我看你到底说不说？ 对对对，那个时候真的，我觉得是对于游客来说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就是说像我们比如说像北京国安，然后在踢球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在酒馆里边 是是 看 看他们的表现。 对， 那个参加国安和天津， 对对对对，那种感觉就是说就是到了苏格兰，就好像跟苏格兰人民一样对英格兰同仇敌忾那种感觉啊。对对， 哎， 对， 哎呀，输了吧。 对对，你只要是帮着他说看不惯苏格兰人，对英格兰人的话，那苏格兰人都特别喜欢你啊，引为知己啊，请你喝一杯酒。 地域文化， 对 对吧？这是无法改变的， 因为是有很多历史造成的嘛， 血脉里的东西啊。了解到了爱丁堡的是个什么风格啊？格拉斯哥什么风格？又出来一个阿伯丁， 对， 阿伯丁的风格，它因为刚刚你说的那个是一个代表，这个是一个现代化古典的代表。那阿伯丁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地方？ 阿伯丁是也是一个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港口型的， 有海了是吗？ 对对，靠近海的，它是一个。就是说以前的一个最重很重要的海港的一个城市， 那肯定是有度假村度假胜地。 说阿伯丁是彩色的， 对对对对，房子的颜色会更丰富一些的。我对于阿伯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海港里被林立的那些船，然后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那种大的舰船，然后游艇啊，这种 风格不一样。 对， 一看就是富人聚集的地方。 是， 对，整个的那个生活便利度还是也是很好的啊，也是有很有也蛮有现代感的。 哎，乐乐乐乐，你是在几几年到几几年之间在苏格兰留学的呀？ 我是一